山一角，梦想的顶端高悬无法遮挡。奋斗吧亲爱的读者，为你的梦想而战，莫再彷徨。这是我献给你的忠告，如此温柔与慈悲才得以绽放。再枯干只是成为光亮，未介入眷恋在旁，在我的诗句里默歌颂，如女性的光芒，从容美丽中有着尊严，历尽坚强又温柔显现。多少荣耀你已拥有，多少敬佩已值得享有。我的身体是冰山一角，梦想的顶端高悬无法遮挡。奋斗吧亲爱的读者，为你的梦想而战，莫再彷徨。这是我献给你的忠告，如此温柔与慈悲才得以绽放。再枯干只是成为光亮，被介入眷恋在旁。在我的诗句里我歌颂，如女性的光芒从容。美丽中有着尊严，历尽坚强又温柔显现。多少荣耀你已拥有，多少敬佩已值得享有。多少敬佩你值得享有。我的身体是冰山一角，梦想的顶端高悬无法遮挡。奋斗吧亲爱的读者，为你的梦想而战，莫再彷徨。这是我献给你的忠告，如此温柔与慈悲才得以绽放。再枯干只是成为光亮，未介入眷恋在旁。在我的诗句里我歌颂，如女性的光芒从容。美丽中有着尊严，既坚强又温柔显现。多少荣耀你已拥有，多少敬佩你值得享有。